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问候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185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 北京时间晚上的5:02，欢迎各位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节目。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新的一周愉快，我是夏萌。 今天咱们要聊这个话题跟冠军有关系。 哎，其实是从国安昨天晚上的那场自救开始说起的哈。 对， 国安呢现在是停留在了争冠行列当中，比赛呢可以说是一波三折，不过还好最终我们取得了胜利。因此今天的话题呢就是争做生活当中的冠军，也说说您曾经的努力吧。 我听说过一句话，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冠军。 嗯， 因为在出生的那一刻，其实你已经跑赢了好几亿个竞争者了。 没错，我们在生活当中，你想看，从我们上学开始啊，每一次考试，每一次升学，到之后我们在求职道路上所面临的每一次困难哈，其实呢，每当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能够战胜困难的，往往只有自己强大的意志品质。相信我们在生活当中都会遇到大大小小的困难，比如说康乐，你给我们说一说你曾经做过的努力吧。 我最大的一个努力就是当年为了考普通话的一级甲等， 嗯， 结果我每天抽出时间到一个空旷的地方，拿着那本普通话的这个书， 嗯， 那本字典开始翻啊，一点点的去练， 嗯， 然后最后终于是考过了， 终于考上了。 是，其实在那一刻我想就是在我们这个评判的标准，某一个标准当中，你就成为了一个冠军。 没错，所以大家也可以和我们一块加入了讨论当中来啊，相信您的故事呢，一定也会更加的打动人。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无论是这个升职、求学，哪怕是一场这个感情呢，对吧？ 哎， 你为感情曾经做过的努力，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生活当中为了去争夺冠军所做出的努力呀。 没错， 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哈。 这个问题还得问问你，夏萌，你争做生活当中的冠军曾经有过哪些努力呀？ 争做冠军谈不上吧，我还是能够想起来我当年高考的时候，因为数学成绩不是特别好，所以我记得我因为我那会儿是住校嘛，然后每天我们下了晚自习是10:20下晚自习，下了晚自习之后呢，我还是会继续在教室里做几道数学题， 是 证明题。我的天哪，代数几何简直要了我的命了。 哎呦 啊，就是为了高考的时候数学啊不要给我拉太多的分。 是，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个人的故事，都是生活当中争做生活当中的冠军。我突然想起来了，昨天在看《动物世界》的时候，关注昆虫，就有一种毛毛虫，它是非常努力的一种毛毛虫啊，就想从这个悬崖爬到另外的一个悬崖，相距好几百米， 那他爬得非常的慢，但是我想他每向前一寸其实就是为了争取自己那个冠军所做的努力。 对对对，这个冠军呢其实在每一个阶层的人心目当中都不一样，比如说对于毛毛虫来说啊，他走的每一小步对于我们来说这简直太轻松， 是 洒洒水的事情，可对他自己来说呢那就是他人生的一大步。 对，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争做生活当中的冠军，说说您曾经的努力。好的，接下来为您介绍这一时段的天气的情况。由于偏南暖湿气流的控制，预计本周五也就是8月20号之前，北京仍然是降雨较多的天气，其中今天早晨到白天东部有雷阵雨转多云，受降雨的影响，今天早晨北京部分地区的能见度欠佳，道路湿滑，公众出行应该注意防范。另外近日北京的雨水较为频繁，昨天雷雨是再度的来袭了，监测显示昨天10点到今天6点全市平均降水量为10.6毫米，城区最大降水量出现在海淀的建亭桥为37.9毫米，所以再次温馨的提醒各位，最近都可能有雨，您一定要随身携带雨具呀。今天说到我们这个话题，跟生活中的冠军有关系。刚才夏萌你提到了北京国安队，国安队其实有一首队歌，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有很大的关系啊。 国安永远争第一嘛。 是啊，国安永远争第一。虽然国安队在联赛这个层面上只得到过一次冠军，但是每一年不断向冠军冲击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啊，其实就是做自己生活当中的冠军。 是，所以在接下来的2个小时时间里哈，我们这个国安永远争第一这首歌呢其实一直都会不断的去伴随我们的整个节目的始终，也想请大家和我们一块参与进来，聊一聊您生活当中曾经为了想做冠军所做出的那些努力。 那接下来咱们马上进这首歌吧，而且这是一首伴奏的歌曲哦。 你也 所以咱俩 都可以跟着唱 啊。对，咱俩必须得唱才行。另外也邀请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跟我们一起来高唱这首《国安永远争第一》，咱们一起来争做生活当中的冠军。 场上呼喊着你的名字，绿色身影是我们的明星，向着未来，哦，向着世界去拼搏我们向往的荣誉，胜利永远属于你， 国安永远争第一。 Come on， 哦哦，北京国安，我们永远支持你。哦，北京国安，我们永远热爱你。 所以这歌必须得有夏萌你，这高音我唱不上去。 别别别，因为这是男生的调子嘛。我得低八度唱了 啊，因为这歌的原唱是沙宝亮啊，沙宝亮的暗香多高啊！ 哎，我估计啊，不是我估计，我敢肯定，这会儿收音机前听我们节目的人一定都在跟着唱呢。 好，一起来。 绿荫常常呼喊着你的名字，绿色身影是我们的明星，向着未来，哦，向着世界。去拼搏我们向往的荣誉，胜利永远属于你，国安永远争第一。 哦哦，北京国安，我们永远支持你。哦，北京国安，我们永远热爱你。 哎呀，唱不上去了，大家一起来，一起来。 这会儿我们就脑补一下万人大合唱啊！ 是，我这边也躲一下，大家一起来。 哦，北京国安， 我们永远热爱你。你的名字， 我们永远支持你。 向着世界，永远支持你。没经过， 我们永远热爱你。 啊，我们今天的话题争做生活当中的冠军，说说您曾经的努力。 是的， 刚刚唱到这是国安的队歌呀。 嗯， 国安永远争第一。 很多人都说今天像周末一样的开心啊，听到这首歌一下子就振奋起来了。虽然这会儿呢可能有不少朋友是在下班的路上，也许呢正堵在路上呢啊，但是听到这首歌一下人就兴奋起来了。 是，哎，这边还有让我们返场的，哎呦这您今天这个演唱会这票可没白买啊。 就是坐前排了啊。 你永远属于你， 咱们再听那原唱吧，沙宝亮，看人家唱的怎么样。哎呀，这沙宝老师果然是专业的歌手啊，是吧？ 你跟他差不多。 哎呦，我的高音可能还是不行，关键这个歌的这个调值还是挺高的。 对对对，因为他有这种现场感嘛。 啊，没错。哎，这边还有朋友，都是听了《国安永远争第一》这歌特别的开心激动。阿昭说了，好激动啊！啊，曼联说了，这个歌就是啊他的电话的铃声 啊。 我们也期待着用这样的一首歌曲，让大家在晚高峰五点的时候，就算是堵车，但是心里边不堵，听着夏蒙康乐共同给您唱这《国安永远争第一》。同时，咱们一起来聊今天的话题，争做生活当中的冠军，说说各位的努力。 嗯，您说着，我跟康乐呢，我们俩也给大家说说今天从早到晚的大小新闻。 是的。等一会儿大家如果有这个呼声比较高，说夏蒙你必须得再来一首这国安永远争第一，那你夏蒙你必须得返场，是吧？ 咱俩一块儿呗。 行，看看大家有没有这个需求啊。咱们先进入到接下来的资讯部分。好的，我们来关注疫情方面。 嗯， 国家卫健委16号通报道，8月15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1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8例，包括云南11例、浙江5例、山东5例、广东5例、福建4例、北京2例、上海2例、天津1例、山西1例、辽宁1例、黑龙江1例。本土病例13例，包括江苏6例、河南6例、湖南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35例，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2444人，重症病例较前一日增加了6例。好的，现在导播已经示意我，接下来我们将会连线的是新闻台的记者靳旭，让靳旭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疫情发布会的最新情况。靳旭你好。 哎，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最新的消息？ 好的，那么今天呢，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李昂呢，是首先介绍了本市在疫情反复的情况下，进一步做好全市疫情防控期间的医疗服务工作的安排。他说呢，当前啊，本市一方面是从紧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另一方面呢，做好全市特别是隔离观察人员的医疗服务，使防疫工作啊既有力度又有温度。一是准确把握中高风险的范围，二呢是准确把握就医管理，三是准确把握发热门诊管理，四是关心关爱隔离观察居民，提供规范可及的医疗服务，五是关心关爱血透患者，做好衔接服务，六呢是关心关爱孕产妇，开辟绿色通道。 七是关心关爱有特殊心理需求的人员来及时开展心理的疏导。另外呢，是经济和信息化局的副局长潘峰在现场也是介绍了北京健康宝的一个更新以后的新的功能。他说呢，截至今天啊，北京健康宝已经累计提供了近79亿次的查询服务。北京健康宝呢，昨天完成了4.0版本的升级，一是调整了前台界面的排序，将使用频率较高的本人信息扫码登记从原来的第四位上调到了第二位。二呢是完善了后台数据种类，建立了涉及中高风险地区的人员动态核查库，对进返京人员提前弹窗提示。三呢是优化了中台行程核验的能力，完成了与京新相助的深度融合，实现进返京人员的社区录入填报向自行在线填报来转变。那么是商务局二级巡视员王洪存也是现场发布了封控小区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情况。他说呢，目前每天进入北京的鲜活农产品车辆保持在9000辆上下，与日常呢是持平的。这阵防控啊，全市的涉及因疫情封闭的小区总共有19个，市区两级组织了专门的力量来应对封控小区的特别保障。全市疫情小区的整体供应情况良好，封闭期间呢，生活必需品供应没有缺断货的情况，也没有抢购的现象。那么近一个时期呢，市监管部门呢也是出动执法人员4.5万多人次，检查了各类经营主体近4.8万人次，防止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等这样的一些违法情况的发生。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新闻广播的记者靳旭带来的最新报道，我们下回再见。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北京的疫情防控的相关情况。那新学期呢，北京大中小学和幼儿园都将如期开学，其中中小学按9月1号正式开学，做好了各项准备工作。如果因为特殊情况调整开学时间呢，也将会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的。总而言之，现在看来呢，还是如期开学，家长啊，广大家长朋友们松了一口气啊。 当然我们也关注到了这个一米线不乱丢废弃物，还有用餐使用公筷公勺这些事儿执行的怎么样？说的是去年6月实施的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在疫情防控期间呢，形成好的习惯也是写入了相关的法规当中。近期全国疫情呈多点发生，局部聚集性的疫情再现，列入法规的文明要求遵守的如何呢？北京日报的记者也是探访了一些商场、超市、饭馆和景区，我们给大家具体来介绍一下。 大多数情况还是让人满意的，当然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比如说有一些餐厅里边的服务员居然不知道公筷是什么哈。在健康文明、绿色环保生活方面呢，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倡导用餐实行分餐制，使用公筷公勺。而在疫情期间呢，使用公勺公筷更是应当被大力倡导了，防止病从口入，有效避免病毒在餐桌上的蔓延。但是记者也注意到，早在2020年6月1号条例正式开始实施之前呢，就有不少餐馆提前在自己店内的显眼位置张贴了关于公筷公勺的海报和倡议。出门吃饭呢，提供公筷或者主动向服务员要公筷，一度成为社会上颇为流行的一种习惯。但是一年的时间过去了，公筷公勺还在坚持吗？ 是，看到相关的情况，有坚持的，当然也有一些没太坚持的。比如记者问服务员说，咱们这不提供这个公筷吗？不主动提供吗？ 您需要筷子吗？ 对，服务员没听明白什么公筷。 您要筷子吗？我给你拿一双。 拿一双吧。所以说这个就是表明了某家饭馆其实对于公筷公勺这件事儿就没有放在心上。 所以我们在出去就餐的时候啊，如果说遇到这样的服务员，咱也甭跟他较劲儿啊，咱们就自己去拿一双筷子，然后充当公筷吧。 对，当然说到一米线这件事儿呢，是早在疫情防控的初期，防止人群聚集的一米线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作为守护安全和文明秩序的重要的举措，一米线还被写入了地方性法规《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条例当中表示，公共场所经营管理单位应当 设置一米线等文明的引导标识，维护良好的秩序，引导规范文明的行为。 其实我们在超市啊，包括这银行啊，社会上很多地方啊，其实这个一米线我觉得还是经常能够看到的。有的时候呢，其实不注意的不是说这一米线在地上啊，不注意的是大家低头玩个手机啊，或者低头干点什么，打个电话，哟，就忘记这个地上的一米线了，就恨不得就贴着前面人了啊。其实这个时候更需要提醒的，倒不是说这个商场超市，而是需要提醒我们自己，在人多的时候呢，注意保持距离 啊。而且大热的天儿，离这么近不热吗？ 是 吧？当然还关注到了一点，就是行为条例当中对什么随地吐痰啊，包括乱丢烟头啊，这纸屑、塑料袋等等的废弃物都被列入了这个重点治理的不文明行为。而记者在采访当中也发现，被乱丢的废弃物除了烟头、纸屑等常规物之外，疫情期间有一个毛病非常不好，就是乱丢口罩啊。 是的，我们经常能够在这个大马路上啊，就看见一些脏脏的口罩扔在地上。要知道它曾经也是保护我们的，我们给它一个好去处不行吗？ 是的，所以这个都是提醒大家应该遵守的文明行为相关的条例。另外也关注到8月15号，南京市宣布自当日起，该市江宁区路口街道由高风险地区调整为中风险地区。这是自7月20号该市爆发新冠肺炎疫情以来首次全域零高风险，也是恭喜南京。同时市内的多个小区也是陆续的解封恢复常态化。据悉，南京目前要求已解封的小区按照正常的疫情防控的要求进行严格管理，保证无疫小区的安全和有序。 那么南京这边呢是已经降风险了，扬州那边什么情况呢？8月15号0到24点，扬州市新增本土确诊病例数为6例，3例轻型，3例普通型。同时呢，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施桥镇由此前的中风险地区已经调整为低风险地区了。数据显示，8月10号扬州单日新增本土确诊病例54例，8月11号开始逐日下降，15号进入到了个位数的区间。新增确诊病例从来源看呢，5人是来自集中隔离点，1人来自这个封控小区筛查。截至到目前，扬州本轮疫情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552例，出院10例。那今天呢，扬州继续对部分区域呢进行重点人群的核酸筛查。截止到目前，扬州市共有高风险地区10个，中风险地区26个。 另外，8月14号晚上的8点半，扬州国际展览中心可谓是灯火通明，两组共10个舱位的猎鹰号气膜实验室呈 L 型这样的字母进行排列，近100位工作人员是分布在其中，他们和时间赛跑，以最快的速度找到病毒的蛛丝马迹。从10号凌晨设备进场到11号上午正式投入使用，这只猎鹰在短短几天之内已经参与了扬州多轮大规模的核酸检测工作，检测数量超过21万管，按10混1这样的采样方式覆盖约200万人次。 再来说一说中小学生开学的情况。咱北京这边呢是按时开学，但是郑州那边呢是有一些变化。根据教育部中高风险地区学校暂缓开学、中高风险地区学生暂缓返校的要求，结合实际情况，郑州市原定8月25号开学时间延迟，小学1年级新生报到时间呢将经科学研判确定之后及时向社会公布，延期返校期间实施线上报到、线上教学。 另外，从河南省商丘市纪委监委获悉，经商丘市委批准，商丘市纪委监委对虞城县的疫情防控履职不力问题进行调查，根据调查情况对相关人员的失职失责问题进行处理，河南虞城8人因疫情防控履职不力被处理。 新疆这边的情况，8月15号，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阿拉山口市口岸地区，在每3天一次的常规核酸检测当中，发现3人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经专家诊断都均为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目前感染者呢已经转运到当地的定点医院进行隔离医学观察。15号，亳州阿拉山口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已经排查密切接触者74人，全部落实隔离医学观察措施，相关流调排查、核酸检测等等工作也都在进行当中。 好的，转换一下视角来关注昨天的中超比赛。昨晚在2021赛季中超联赛苏州赛区第八轮的补赛当中，北京国安队凭借前16分钟打进三球的高效闪击战，以4-2的比分战胜了上海申花，从而在积分榜上反超对手，以赛区第三的身份晋级争冠组的比赛。这场比赛没想到啊，进球这么的快啊。 苏州赛区的另外一场比赛，武汉和河北队是打成了1-1平。那么14轮比赛过后呢，国安是以7胜3平4负积24分，排在赛区的第三，和赛区前两名长春亚泰、上海上港队以及第四名河北队一同晋级到争冠组。赛区的后四名申花、武汉、天津金门虎以及大连人队呢是进入保级组。在最近三场比赛当中打入5球的张玉宁赛后说呢，球队在非常困难的时候团结一心，赛前大家对这场比赛就信心十足，面对取胜才能晋级争冠组的局面，我们也没有别的选择，就要拿3分。那至此呢，中超第一阶段的比赛就全都结束了，接下来会进入一段时间的休赛期，为中国男足国家队征战世预赛亚洲区12强赛让路。 哎，我最近关注到了张玉宁的头型，跟之前有所改变。之前踢球好像愿意抹点发胶，定定型。 最近不整那么多花花哨，是吗？ 对，最近的头发长了啊，他就用一个头绳给扎起来啊，但是感觉更加的飘逸了。 是的， 整体踢球也是支棱起来了。 尤其进了球之后就更帅了。 是啊，我也看到有球迷说，昨天张玉宁的表现堪称莱万多夫斯基啊， 这评价是高了啊。那今天我们有一个话题也是和昨天晚上国安的比赛有关的，争做生活当中的冠军，也说一说您曾经的努力吧。 是，大家在微博微信听听 FM 可以跟夏萌、康乐进行互动交流。晚高峰5点开始，金戈铁马就跟您聊体育以及世界的方方面面，您的关心就是我们的关注。晚高峰锁定我们，晚高峰听我们的。咱们继续来说说 比赛吧。 是，排球这边也有好看的比赛了。 没错，昨天在陕西省榆林市进行的第14届全国运动会男排决赛阶段第4轮的比赛当中呢，北京男排1-3输给了上海男排，晋级4强的形势呢不容乐观。其实京沪男排呢都是国内一流的强队，也是多年以来在中国男排职业联赛赛场当中冠亚军的获得者。本场比赛北京男排首发阵容是二传手刘泽，主攻手刘立斌和张炳龙，副攻线上呢是谷家峰和王东辰，接应二传江川和自由人韩黄光。上海男排的首发阵容呢是二传手郭成，主攻手戴清瑶和傅侯文，副攻手呢则是张哲嘉和陈龙海，接应二传是武鹏志和自由人屈宗帅。那目前呢北京队的成绩是4战1胜3负。另外山东队昨天是以1-3输给了江苏，遭遇首败。截止到目前呢没有一支球队是保持全胜的。 另外关注一下全运会的火炬传递，16号上午第14届全国运动会、第11届全国残运会及第8届全国特奥会火炬传递点火起跑仪式在陕西省西安市的永宁门的南门广场来举行。100名火炬手完成了首站的接力奔跑，火炬传递的下一站将会在18号上午在陕西东大门渭南市的市区来进行，圣火将会在9月12号的最后一站传递活动上进入到本届全运会和残特奥会的主会场，也就是西安奥体中心，并分别在9月15号的14运会的开幕式和10月22号的残特奥会上开幕式点燃主火炬塔。可以说，全运会的脚步是越来越近了，就是在奥运会之后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核心肯定是全运会。有很多这个奥运上的夺得好成绩的运动员，看看能不能在全运会上依然保持良好的一个状态。 你想说要关注这个女足吗？ 哎呀， 也是关注的点呀。 说到女足了，这也是今天等一会儿我们将会聊到的一个重点。 是吧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把目光转向170多天之后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本台记者于波川、小鱼呢，也是给我们带来了相应的录音报道。我们来关注北京冬残奥会倒计时200天，青少年残奥价值观教育成果显著。 8月16号，距离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开幕还有200天的时间。北京冬奥组委残奥会部部长杨金奎表示，目前北京冬残奥会正按照一港双责同步筹办的原则，筹备进度有序进行。 距离冬残奥会还剩200天的时间， 特别在疫情防控之下，我们不仅仅做好我们所有的运行计划，同时在疫情防控下的运行计划按照一岗双责的工作要求，残奥的进度与奥运进度是同步的。无论是场馆建设，现在所有的竞赛场馆、非竞赛场馆已经竣工，现在正在测试就绪阶段，临时设施也正在逐步搭建，预计在今年的年底搭建成功。那么十月份呢，我们就有轮椅世界冰壶这个世锦赛，要到我们北京进行测试赛的一些活动。再有呢，就是在这个市场开发、人员管理、以及宣传教育等方面，我们都同步按照奥组委的要求在进行。 残奥教育是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天的活动上，集中展示了冬奥组委组织开展残奥公众教育，特别是青少年教育所取得的工作成果。目前，全国奥林匹克和残奥教育示范学校累计有835所，冰雪运动特色学校2062所。 北京冬残奥会是世界瞩目，它的瞩目不仅仅的是在运动赛场上，更主要的是在我们平常对残奥精神的这种大力宣传。要在这个宣传教育方面要达到一定的境界，与国际接轨。因此我们冬奥组委宣传部门和我们残奥会部门一并让我们全国的一些中小学要宣传和推广。那么残奥精神呢，不仅仅让我们中小学生要了解残奥运动、残奥起源、残奥的发展以及精神，更主要的让我们这些残奥运动和我们中小学生达到一种融合。 而在活动现场，几名冬奥小记者的身影也格外引人关注。他们对于冬奥知识和残奥精神的理解，就是奥林匹克教育最生动的写照。 我是陈以涵，今年十岁了，是四升五。从三年级的时候成为了冬奥小记者，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不仅学到了奥林匹克精神，然后也学到了一些关于冬奥的小知识。作为我自己，我主要是想让青少年们都知道冬奥的文化，希望我们2022年的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都会举办成功，然后我们的运动员也会取得好成绩。 哎呦，在我们的平台上边，好多朋友都说了，这个康乐和夏萌唱了没唱这个国安的队歌呀？ 啊，一上来节目一上来我们就唱一遍了。不过大家不要着急，一会儿我们还唱呢。 啊，因为 一会儿我们想什么时候唱，我们可能就随口就唱一遍了。 另外好多朋友都呼吁说得再唱一遍，就不是说只唱一两句，完整的唱一遍。夏萌，你觉得呢？咱们 我觉得可以，但是我也希望大家也别闲着啊，别光听，咱们也一块儿都唱起来啊。虽然我们在直播间里边听不见大家唱，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到。 晚高峰听我们的，唱不唱歌听各位的啊。咱们第二时段安排上给大家唱，一会儿唱啊。 是。 好，咱们先再说说苏炳添吧。 哎，对，我觉得你要说到这个取得突破啊，那绝对有苏炳添的事儿，还得说说他。这个夏天，苏炳添可以说是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因为人们呢是为他在东京奥运会赛场上创造历史而骄傲，当然也关心他之后的职业生涯。32岁的亚洲飞人还能够在田径赛道上跑多远？那日前呢，也有媒体对于苏大神进行了专访，苏炳添就说这个。当我从半决赛跑进决赛的时候呢，我可能就不具备在决赛赢得奖牌的能力了，所以当天我的目标就是跑好自己，争取超过一个是一个。那最后决赛跑出了9秒98，这也是很多亚洲人跑不出来的啊。所以呢，这场比赛我真的很开心，也没有什么遗憾。那至于说决赛略有遗憾的，那就是没有拿到奖牌。当然了，这可能呢也是之前期待值太高了，其实9秒98这个成绩已经是突破了。在采访当中呢，苏炳添也理性的分析说，100米决赛时其他选手抢跑对自己的影响呢其实并不大，虽然自己起跑有点保守，但是也就影响了0.01-0.02秒左右吧。另外100米比赛的过程让苏炳添更清楚地看到自己目前存在的短板。他说呢，说100米半决赛和决赛中间间隔不到3个小时，但准备起来事情是非常多的，几乎呢是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半决赛呢，对于苏炳添的身体机能就已经有过多的负荷了，在决赛之前能恢复多少其实他自己也不是很清楚。 决赛之后，苏炳添最深的感受就是，对我们这种综合性的运动员来说呢，比的不仅是单枪的实力，还有综合的能力。你在通过复赛以后，能不能马上通过2个小时去调整自己，在决赛时发挥好，这是最为重要的。但是苏大神说，他现在最缺的就是这个。 是的，我们今天的话题聊的是争做生活当中的冠军。虽然您不可能像苏炳添等等这些冠军级别的这个运动员能够在运动场上有这么大的一个成就，但是在生活当中，只要我们去努力、乐观、快乐的去生活，总会有某一点让您能够体验到做冠军的感觉。这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各位也聊聊自己为了成为生活当中的冠军，您曾经的努力。在第二时段，夏萌和康乐将会再次给大家演唱北京国安队的队歌《国安永远争第一》，大家继续锁定我们哟， 一块唱哦。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我躺下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北京时间晚上的5:36，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 今天我们的话题要聊一聊争做生活当中的冠军，说说您曾经的努力吧。 当然了，在节目进入到第二时段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和大家一块去关注健康方面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同时呢，是不是也得唱起来了？ 是啊，这是大家的呼声啊，说必须得让夏萌这次主唱。这我给你打替补吧， 别，还是你主唱，我给你打替补。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这首歌吧，它这个是沙宝亮的那个调子 啊， 就是对于女生来说呢，不太讨巧。 行，那这个高音部分，夏萌你支援我一下，好吧？ 我一直在后边跟随你。 行啊，国安永远争第一，咱们也争做生活当中的冠军。来，第二次大合唱，大家边听边跟我们唱，好不好？我们也 你的双手哦。 对呀，来，开始了。 绿茵常常呼喊着你的名字，绿色身影是我们的明星，向着未来，向着世界去拼搏我们向往的荣誉，胜利永远属于你，国安永远争第一。北京国安，我们永远支持你。北京国安，我们永远热爱你。 哎，感觉第二遍好像比第一遍唱的 有点感觉了，是吧？树上的朋友，张开你们的双手，让我们看见哦。 好，左边的朋友，右边的朋友， 后边的朋友， 前边的朋友，大家一起唱， 是来喽。 绿茵长长呼喊着你的名字，绿色身影是我们的明星，向着未来，哦，向着世界去拼搏我们向往的荣誉，胜利永远属于你，国安永远争第一。哦哦，北京国安，我们永远支持你。哦，北京国安，我们永远热爱你。国安，我们永远支持你。哦，北京国安，我们永远热爱你。称你的名字，支持你。哦，北京国安，我们永远热爱你。 而且这个歌一种这种热情的感觉，真的是 你一听吧，你所有的不好的情绪就都抛开了， 是 人马上就变得跟打了鸡血一样的高兴。 对，而且这首歌曲真的在国内的这个中文版的体育歌曲当中，我认为都是属于很容易让人朗朗上口的一首歌了。 无论是这个旋律啊，还是到这歌词，我觉得都非常的好唱。 对，而且大合唱，这个想象一下这个氛围，是吧？ 大家那个星光点点哈，配上这个音乐，绝了。 是我们今天的话题，争做生活当中的英雄，说说您曾经的努力。 是的， 这个唱歌， 你说，你说， 唱歌是不是需要很多的努力呀？ 唱歌肯定得呀。如果你想唱出一些名气、一些成绩，肯定得需要付出努力的。 是，咱们再听两句人家原唱的啊，当年沙宝亮老师一首《暗香》火爆全国，看看原唱怎么样。哎呀，这个沙宝亮老师肯定当年为了成就他的梦想，成为他生活中的冠军，就是唱歌这个事业，一定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那肯定， 各种、这个、 各行各业， 是啊， 我们想在我们所在的领域里边有所成就，那必须都得付出常人可能无法企及的努力。 对呀、啊，这边听见你的声音说，今天是过年了吗？有这么好的氛围啊！ 差不多就是球迷的年吧。赛斗这位朋友也说，再踢不好就对不起咱们的动情演唱 了。是啊，当然了，这个几个月之后，国安在争冠组当中跟排名最低名的这个山东应该是差了9分。这个9分尽管好像大家觉得是不可以完成的一个任务，但是我们期待着国安经过几个月的蜕变，没准来了这厉害的外援呢，是吧？ 一个是来了厉害的外援，第二，就算我们到时候这个阵容架构还是比较被动的话，但是我们争夺冠军的那颗心没有改变呀。 没错 啊， 这边好多朋友啊都对今天这首歌是相当的满意啊。3426他说了，国安永远争第一啊，这是他最喜欢的一句加油的口号了。 是的， 好，我们今天的话题，争做生活当中的冠军，说说您曾经的努力在第40段还有惊喜，我们还会为您送上一首跟我们话题有关的争冠军的歌手这个歌曲，而且这个歌手也是赫赫大名 也是这种打了鸡血的风格，对吧？ 没错， 期待一下吧。 是，大家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继续可以跟夏萌、康乐进行互动交流。我们全新的金歌铁马经过改版之后，从晚高峰的5点到7点，一直是我们俩陪着各位哦。 就是希望在这个晚高峰的时间段当中呢，大家堵在路上，但是不要堵心。如果心情不好呢，就听我们的节目，乐呵乐呵，高兴高兴。 没错，晚高峰听我们的。 哎呀，说到做生活当中的冠军，我想在饮食健康方面，您如果能成为这方面的冠军，那是相当厉害了。 是，当然了，在这个养生方面啊，我的观点还是你可以去关注，但是不要太过了啊。 是， 科学就行。所以进入到秋天了，我们也来说一说立秋之后吃哪些对身体好。从水果说起呢，葡萄啊，葡萄这种水果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的爱吃，而且进入秋天之后啊，葡萄的功效呢堪比山珍海味 啊，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哎呦， 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说一说吃葡萄都有哪些好处 啊。吃葡萄 不 吐 葡萄皮 是是是， 还有很多好处的啊。比如说呢，它可以预防心脑血管病，葡萄呢能比这个阿司匹林更好的阻止血栓的形成，并且能够降低人体血清胆固醇的水平，降低血小板的凝聚力，对预防心脑血管病呢是有一定的作用的。第二呢，它就是可以兴奋大脑，因为葡萄当中呢有葡萄糖、有机酸、氨基酸、维生素，这些对于大脑神经都有兴奋的作用，经常吃一吃呢，对于神经衰弱和过度疲劳者都是有好处的。 而且吃葡萄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去痰啊，长期的喜欢吸烟的朋友，您可以多吃葡萄。葡萄既可以帮助肺部的细胞排毒，又有去痰的相关作用，可以缓解像吸烟引起的呼吸道发炎，包括咽炎、痒痛等等的症状啊。 是。第四点呢，就是抗病毒，因为葡萄汁呢对于体弱的病人、血管硬化还有肾炎病人的康复是有辅助疗效的，可以帮助器官移植手术患者减少排异反应，促进早日康复，直接饮用葡萄汁呢还有抗病毒的作用。 当然了，据说葡萄吃了也不容易发胖，所以说减肥的朋友可以食用一些。女性每天食用十来颗含有大量维生素的这个新鲜黑葡萄或是绿葡萄，既能达到减肥的目的，又有益于心脑血管的健康。 因为葡萄酸甜口嘛，所以呢也能够增进食欲，并且呢有补虚止呕、镇痛等等功效。 另外也会有抗衰老的功能，将葡萄皮和葡萄籽儿一块食用，有这两样平时我都是直接吐掉的呀。 哎呀，葡萄籽可有用了，要嚼吧嚼吧吞下去。 说这两样一块食用有什么好处呢？有益于局部缺血性心脏病和动脉粥样硬化性的心脏病的患者们的这个健康。而且据说葡萄的表皮颜色越黑，它的含黄酮类的物质就越多，那么对于保护心脏的作用就更好。另外葡萄当中含的这个类黄酮是一种强力的抗氧化剂，那就可以抗衰老了。 多吃多年轻哦。还有一种功能就是对抗肝炎，肝容易出问题的朋友呢可以多吃点葡萄，因为葡萄当中呢含有天然的活性物质葡萄糖以及多种维生素和纤维素，对于保护肝脏、减轻腹水和下肢浮肿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还能够提高血浆白蛋白，降低转氨酶，对肝不好甚至肝炎患者都是很有帮助的。 另外葡萄当中的果酸还能帮助消化，增加食欲，防止肝炎后的脂肪肝的发生。总之葡萄全身都是宝啊，最好的吃法是什么呢？充分的洗净果皮，整颗入口，连皮带着籽儿一块嚼完了给吃下去啊，这种是这篇文章所建议的，那么它的营养100%到达，就不会有任何的损失了。 如果说这个吃葡萄就吐葡萄皮儿的话呢，这个营养啊就损失了一些。 是，哎，我突然想到了夏萌，要不然把葡萄榨汁儿怎么样啊？ 挺好的呀，就省得那个去尝到葡萄皮那种酸涩的味道了嘛。 是，当然了，葡萄可以让大家变得越来越年轻，预防衰老等等的这种功效啊，常见的 品种不同， 对呀， 功能还不太一样。 你最喜欢吃什么品种的？ 玫瑰香吧，因为会香嘛，而且没什么籽儿。 哎，女生仿佛都愿意吃这个味儿。 现在还出了一种叫秦王的绿的，大个儿的 啊， 特别甜，也不带籽儿。 我爱吃玛瑙葡萄。就是水好像不是特别大，但是特别硬实的那种。 是是是，好像也没籽儿吧？ 籽儿好像比较少。 嗯， 当然酸口的，就是像飓风葡萄了。 对对， 是 也非常的好吃哈。有朋友给我们提到说，胃不好的不要吃皮啊，不太好消化。 对，另外如果血糖比较高的朋友，一定得提醒您注意自己的血糖，因为葡萄里边含糖量有一些品种还是比较高的呀。 是的。还有这种黑葡萄，据说黑葡萄呢特别能够缓解疲劳，如果大家比如说加班啊，时间久了呀，久坐啊，都可以吃点黑葡萄提提神。 是，黑葡萄就是所谓的黑提。 是 啊，另外红提呢， 有这个含逆转酶，这种酶可以通过减缓动脉壁上的胆固醇的这个堆积而保护心脏，软化血管，活血化瘀，防止血栓的形成啊。 嗯，另外浅色呢，比如说白绿色的葡萄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起到滋养肺气的作用。常见的品种呢，就像这个新疆的马奶葡萄，还有无核的白葡萄啊。白绿色的葡萄呢，也称无色葡萄，没有熟透的时候呢，是偏青色的。完全成熟了之后呢，又有点发白，可以起到这个润肺的功效。比如说，经常咳嗽呀，或者患有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都可以多吃点。 嗯，另外给大家普及一个小知识啊，就是葡萄皮上的这个白霜，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哎，对，有些人就老洗老洗，恨不得把它们全都洗掉。 是， 嗯， 但是科学上来讲，这个白霜其实对人体是无害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食用。 嗯， 这些白霜是什么呢？是葡萄分泌的这个叫糖醇类的物质，又称是果粉啊。这些白霜是植物自然合成的物质，它们不溶于水，所以您用水是洗不掉的呀。 嗯，有些朋友会拿那个专门洗水果的去泡它、洗它，各种冲， 是 还未必能把它给冲掉。 嗯， 那关于这个葡萄怎么保存呢？葡萄买回来之后啊，如果您不吃，就别先去洗它，用纸包好了，放冰箱里边暂时的保存，不要用塑料袋啊，会使得葡萄表面结霜，从而引起腐烂的。 是给您推荐了这么多关于葡萄的事儿，大家今天是不是就去水果店买点葡萄尝一尝啊？ 哎，可以可以，这个到了秋天立秋之后，葡萄的品种越来越多了啊，是到了吃葡萄的好时节了。 对，当然我们也要为您再介绍几条关于健康和饮食方面的新闻。 嗯， 有一些新闻其实是有 反面例子， 是反面教材， 对， 是 对，挺可怕的啊。广东广州29岁的林小姐呢，是出现了口干、腹痛、头晕等等症状，多气脏出现了衰竭，确诊爆发型糖尿病，被送入到了 ICU。那医生检查完之后呢，就表示说她入院之前啊几天呢，曾经喝了十几支的甜饮料，平时呢又爱喝奶茶。说这个奶茶啊，就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是，另外据了解，代谢减重手术有严格的这个手术的指征，根据规定，这个嗅味手术的适应症主要有两个啊，当 BMI 超过32.5的时候可以手术，当 BMI 介于27.5和32.5之间呢，要求至少有两种代谢的综合症啊，你比如说什么这个高血压、糖尿病等等，才能够考虑这样的一种手术。医生也是提醒，不符合手术指征的人做减重手术对身体的健康是极为有害的。这说的就是一条新闻，有一位女子切胃减肥，就为了减肥啊，体重从280斤降到了140斤，但是这个对于身体的伤害是相当巨大的。 对，280降到140， 对， 就少了一半。她 是啊， 我天 啊，那大家可想而知对于他身体是什么样的一个伤害啊。所以减肥还是我们前几天节目的一个观点，最好您能通过运动和饮食来进行减肥，是对身体最好的一种方式。另外这边再为您介绍几条生活方面的百科。 嗯，就说这个柠檬汁呢，能够洗铁锈。那铁锈主要就是由三价铁造成的。柠檬汁当中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可以把三价铁还原成二价铁。二价铁呢是可以溶于水的，就能够轻松的洗掉铁锈了。还有苹果能够预防虫牙，因为苹果呢能够刺激口腔产生唾液，还能够刺激牙龈，所以呢可以减少这个虫牙的产生。 当然还会为您介绍到的是三类人应该避免：足底按摩助眠啊，疏通气血，促进新陈代谢等等的。因为足底按摩呢确实可以给人体带来各种各样的好处，但是呢并不是人人都适合去享受这一点的。专家建议到，像是糖尿病的足患者，有脚气感染的患者，以及足部有皮损或者是脚伤的患者，应该先把脚修复好，等到皮肤完整无损再尽情的去享受足底的按摩吧。 对，这个人这个捏脚的师傅也无法下手呀。 是啊。 还有说一说这个妈妈都非常关注的母乳的保存。对不能直接吸吮母乳的 小婴儿呢，每次母乳之前应当注意这个奶具的清洁和消毒。如果需要去泵奶啊，泵奶就是用机器去吸奶，那每次单独收集呢，标志收集时间和日期，放到冰箱。冷藏的有效期是24小时，冷冻的有效期呢是3个月。冷冻之后4小时之内用完就不能够再冷冻了啊，这点我相信每个妈妈都明白。 另外为您介绍两个小小的心灵鸡汤。心态积极的人总能把平淡的生活过成诗，心态不好的人生活再优越，日子也会过得荒芜。说得真好。 如果选择了安逸懒惰，那就做好准备接受未来的平庸艰难。若是心有不甘，就从现在开始直面挑战吧。 是的，这个跟我们今天话题又有关系了，话题是争做生活当中的冠军。说说您曾经的努力啊，在哪方面很努力啊？这边孟哥说了，他每年都做50斤的葡萄酒。哎呦，您是要成为当地的葡萄酒大王吗？ 我知道很多朋友会就用糖去腌葡萄酒嘛，但是那个人家有一些专家也说了，这个过程当中啊，您一定要做好消毒的准备。 是。另外就是食用葡萄还是提醒血糖较高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啊，保证血糖这方面的安全。 对，宋燕君这位朋友呢就说，生活嘛，最终就是平平淡淡如白开水，咱们只要活出自己就好了。 是，确实生活要跟自己来比，首先做自己生活的冠军，我觉得是最重要的。比如说您每天进步一点点，像有的朋友非常喜欢学外语的话，每天背10个单词也是积少成多的一个过程，那每天比昨天的自己强一点点，其实您就是自己生活当中的冠军呀。 今天我们是各种鸡汤啊。 当然刚才在谈到国安的事儿，唱国安队歌的时候，好多朋友都有了共鸣啊。其实这一支球队他也是在自己的行业当中要不断追求这个冠军。国安这个俱乐部已经在中超当中拿到了1次冠军，但是好多朋友肯定是觉得不够啊。俱乐部也是不断的在努力，包括这也是未来很多球员的一个人生的目标。 是。当然了，能不能拿到冠军这可能还要取决于各个方面的原因吧，但是想不想拿冠军这就是非常主观的一种意愿了。就像很多国安的球迷对于国安的态度就是赢也爱你，输也爱你，不拼不抢不爱你。 另外这边还有朋友提到自己在生活当中的进步，争取做生活当中的冠军。看到了有朋友提到的是这个在烹饪的技术方面啊，这个快乐老家又是说了啊，自己烹饪技术从原来的啥也不会，靠点外卖，维持每天的这个温饱，到了自己成为了一个大厨一般的这个存在。 天哪！ 结果这同事都把他当成了是最受欢迎的人，他感觉自己一下子提升了生活的这个品味，同时也是做到了生活当中某一方面的冠军。 厉害厉害，给你鼓掌！平时以前都是去别人那儿蹭饭的，现在了都是同事去你家蹭你们家的饭了。 对，现在同事打电话说，哎，那个谁，小张。我这个今天我准备什么原材料啊，是吧？ 我这儿有点那个黑猪肉，我给你拿点。 然后您特别凡尔赛的来了一句，啥都不用准备，带嘴来就行吧，带胃来就行啊。 天 哪！您想想到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成就感啊，这个就是做生活当中的冠军，同样是有滋有味的一件事啊。 是。另外在微博这边呢，我们的老朋友薛磊也跟我们说了他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情况啊，要需要照顾自己的妈妈，另外呢家里边各种各样的事情也需要他做。你也是生活里的冠军，加油吧。 没错，我们一会儿片花广告之后继续。 绿茵赛场，永恒经典，一支球队岁月传承，奋勇向前，荣耀京城，不畏艰难，永争第一。招商银行北京中赫国安联名借记卡火热上线，只因热爱，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 8501-3833 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今天夜间还将会有全市性的雷阵雨，降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对出行有一定影响，还需要加强防范。明天白天是阴转多云的天气，降雨会短暂停歇，最高温度29度，适宜大家的出行。但是频繁降雨使得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目前地质灾害风险等级高，要避免前往山区及浅山区，远离河道等危险地带，出行要注意安全。今天夜间最低温度22度，南转北风1-2级，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9度，北转东风2-3级，明天早晨降雨才会陆续结束，所以明天不适宜户外晨练。另外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7，适合穿薄短袖类服装。明天紫外线的照射强度为4级强，外出还要注意防晒。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十里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问他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北京时间晚上的6:01，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节目进入到第三个时段，这会儿已经6点了。康乐和夏萌继续在直播间陪伴大家。 没错， 在之前的一个小时当中呢，我们唱了2遍国安队的队歌。 你看，还有人没听着。 是的。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要不然第40段看看有没有时间吧，再给大家。 我们不是还有一首歌要放吗？ 是，那是第30段的，还马上等一会儿要给大家唱这一首。 行呗，那咱第40段如果有时间的话，就再来一次万人大合唱，怎么样？ 我看没问题。 今天的话题聊一聊生活当中您都为了哪些事做了什么样的努力去争做冠军啊？这会儿我看见小小强特别的励志，他说：“ 是 几年前我192斤，现在140斤，这啥成色呀？骑行加走步，我从来没断过，这就是不断努力自律的结果，不用切胃呀。” 是啊， 整那么恐怖干嘛呀？ 对呀，小小强，您是生活当中这个层面上面的冠军， 减肥界的冠军， 对， 厉害。 我们不用别人给我们颁发什么样的这个冠军的奖牌等等的， 140斤的成果就是金牌啊！ 对呀，而且您的健康就是最大的奖牌，最大的金牌了，真的相当好了。希望您继续保持这样的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 好， 这边我们从晚高峰的5点开始，金戈铁马就陪伴着各位啊，5点到7点，晚高峰听我们的。 而且金戈铁马经过了全新的改版升级之后，我们不止将目光聚集在体育方面，也聊聊世界的方方面面，同时也会根据当天的话题设置歌曲，而且不只是放歌呀、啊。 我们还唱歌呢。 对呀、啊， 我们在直播间里边，虽然直播间里边只有康文和夏萌我们俩在唱，但是我们心里边想象着大家伙儿没准啊在收音机前和我们一块唱，一块晃着脑袋呢。 是，接下来这一首跟我们话题有关系啊，争做生活当中的冠军。这首歌的歌名叫 We are the Champions， 什么意思啊？这个翻译过来， 我们是冠军啊， 不是我们是。都是昌平人啊 ，We are champions 。好，给大家带来这首《我们是冠军》。I've done my duty and then, but commitment will grind. And bad mistakes, 有难度。I made a few. I've had my share. 来，大家一起唱。Man, my way. 后边的朋友，一起来。 We are the champions.My friend, we take the fire to the end. We are the champions. We are the champions. No time for losers. We are the champions. 哎，这首歌每次出来什么体育比赛的这个、嗯、啊冠军什么的， 尤其是在一些这个体育赛事集锦里边哈， 对， 都会配这样的一首歌，特别的大气磅礴。 是， 另外呢又有点这个 摇滚的感觉， 哎，对对对，还能勾起大家的一些回忆。 是，所以我相信这首歌听到的基本上也都能哼唱，尤其是这个高潮部分，是吧？ 是。大脚精叔叔说：“一有四分之一拍，上上下下，左左右右 ，A B A B， 开始， 开始。 We are the champions, my friends。 下边高高难度 ，We are。这个太难了， 要不让大家安安静静欣赏一下吧，好吗？ 好，大家欣赏吧。” We are the champions. We are the champions. No time for losers, 'cause we are the champions. On the way. 哎呀，这歌唱的真的是。我把洪荒之力都用上了， 可以可以可以啊！ 看来我的高音就是我唱歌的一大弱点，这是我未来要追求我生活当中冠军的最重要的要突破的一个点。 那你打算为此如何的努力呢？ 啊，降 key， 降一下。 好样的！ 好，接下来为您继续关注其他方面、嗯、啊，说说天气的情况吧。 是的，今天北京雷雨呢依然没有下线，北京市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呢依然是有雨的天气，会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晚上最低温度22度。气象专家也提醒大家呢，北京明天呢依然会有雷阵雨的天气，白天以多云为主，夜间雷阵雨会再袭，并且还会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最近外出呢要关注临近的天气情况，尤其要注意防雷避雨以及交通安全。 好的，来关注新闻方面。 嗯，说说天上的事儿吧。 是中国载人航天的事儿啊。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16号透露，执行天舟3号飞行任务的长征7号，遥四运载火箭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执行神舟13号飞行任务的载人飞船及运载火箭正在酒泉发射场按计划同步开展各项准备工作。 嗯，据介绍呢，执行天舟3号飞行任务的长征7号遥四运载火箭已经完成了出厂前所有的研制工作，于8月16号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长征7号遥四运载火箭将与先期已经运抵的天舟3号货运飞船一起按计划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的工作。执行神舟13号飞行任务的载人飞船及运载火箭正在酒泉发射场按计划同步开展各项准备工作。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阶段之后呢，多任务交叉并行已经是工作的常态。目前两个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参试各系统正在全力开展任务准备。 16号，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国民经济延续稳定恢复态势。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两年平均增长5.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4925亿元，同比增长8.5%，两年平均增长3.6%。货物进出口总额32657亿元，同比增长11.5%。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 嗯，再来为大家关注咱们北京发生的事情，也提醒大家哈，最近呢雨水比较多，山区呢咱能不去就不去。8月12号深夜，在北京门头沟区斋堂镇百玉村至黄草梁方向7公里山上，有一人在爬山的时候失联了。经过救援人员了解得知，失联人员与报警人等共计6人，同为北京市某高校在校大学生。在返回途中呢，其中一名男性同学攀爬较快，临时决定独自在前面寻找下山的捷径。在6点左右，同行人员发现其手机处于关机状态。当时同行人员进行了寻找，但是没有找到，于是报警求助。8月13号早间的7点50分左右，正在救援人员商讨下一步救援方案的时候，通过报警人员电话得知呢，失联男同学已经在河北省境内自行下山了，身体情况良好。随后呢，全体救援人员与8名人员下山返回。 而近日有消息称，成都一共享单车坐垫被插针，这是挺危险的事儿啊。坐标是成都金牛珠宝中心，从被曝光的视频来看，显示为哈喽单车。16号，这家单车单方面表示强烈谴责这种破坏公共出行工具并给用户带来极大安全隐患的不文明行为，已经安排运维人员对路面的车辆进行全面排查，同时也提醒用户在骑行之前多加注意坐垫等接触部位是否有异物，而且也是注意到近期出现的共享单车被扎针的事件不只是这一次，也是希望广大听众朋友们在用共享单车这个之前，一定要加强相关的排查，确保各位的骑行安全呀。 这太缺德了，这种事儿真的应该立案调查，用这摄像头看一看，找一找，就是谁干的缺德事儿啊。 是， 嗯，我们再来关注超市卖肉的事情。16号呢，济南大润发发臭隔夜肉洗了再卖，相关的话题冲上了微博的热搜。随后呢，大润发方面回应表示说，相关肉品呢已经全部的封存下架，涉事员工停职接受调查，门店将立刻进行整改。 这个应该就是从摄像头当中去看到的。 嗯，这个吃的东西，民以食为天，吃是头等大事，你在这件事情上下这种黑手，我觉得太缺德了。 没错，而且也关注到了这个济南市市场监管局表示，今年以来涉及大润发济南门店的12345热线消费者食品安全投诉举报和网民反映涉嫌消费侵权的问题还是比较集中的，反映问题主要是涉嫌销售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和篡改生产日期的相关的这样的事儿。也是看到了相关的管理部门要求要强化市场经营主体责任，健全食品安全的管理的整体的这个要求，而且相关的人员这样的一个安全管理也要继续的完善下去，要切实堵住制度的漏洞。 我们继续来关注消息。中法两国政府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关于互认换领机动车驾驶证的协议将于2021年8月17号正式生效。根据协议呢，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法兰西共和国双方承认对方核发的有效驾驶证，一方准许持有对方国家驾驶证的人员在其境内直接驾车或者免试换领驾驶证。那对于临时进入对方境内不超过一年的，双方驾驶证呢实现互认；临时进入法国的，可以凭中国的驾驶证和翻译件直接驾车，不用再去换证了；而临时进入中国的，可以持法国的驾照和翻译件呢去换领临时的驾驶许可，不用再去体检和考试了。互认的驾驶证准驾车型包括了中型客车、大型货车、小型汽车和摩托车。对于在对方国家居留超过一年的，那双方驾照呢就可以实现互试，免试互换了。 哎，这个确实太方便了，让我们想起了3年之后的巴黎奥运会，到时候疫情结束的时候，大家去巴黎开车就会变得比较的方便了。另外，昨天一张照片在网上广为流传，说的是美国开放留学生入境之后，中国留学生在上海浦东机场排队直机去美国的这个场面啊，这很多都是留学生的家长也是在送机啊，看到了排队的这个队伍长达了近千米。记者是咨询了国泰航空方面，了解到目前从北京和上海出发经香港去美国的航班的确需求旺盛，机场值机时间和排队都非常的长啊。这个时间一是由于一个学生可能会有几个家长陪同到机场值机，另外疫情期间办理值机需要提交的资料比平时多了不少，中美航线的供不应求也是带来了票价的飞涨。据记者了解，7月份从中国内地经中国香港转机去美国的机票经济舱当时是5000到8000元还能够买到，商务舱是16000元左右，而进入到了8月份，经济舱的机票已经涨到了2到3万元，而商务舱涨到的更是比较的离谱，是7到10万元啊。 是，这不光是机票的涨价啊，到了当地之后呢，这个生活呀、学习呀，方方面面可能需要面临的这个压力就更多了。也希望在去美国留学的这些学生朋友们一切平安。我们继续来关注消息。16号中午的12点，南海伏季休渔结束。自5月1号中午的12点，南海伏季休渔开始以来呢，广东省各级海洋综合执法队伍查处违规捕鱼的案例达到了1833宗，罚款842万元，查获涉鱼三无船舶呢达到了1767宗。 而鉴于澳门新冠肺炎疫情有所缓解，为逐步恢复社会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16号出版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公报》刊登澳门特区行政长官的批示，自18号0时起解除关闭部分的娱乐场所的特别措施。 好，我们关注国际体育，首先把目光放在 NBA 赛场当中。据报道呢，快船和灰熊已经完成了一笔交易，那就是布雷德索被送到了快船。快船呢，也为了得到他，将3位球员送到了灰熊。在布雷德索被交易到快船之前呢，今年休赛期他刚刚被鹈鹕交易到灰熊，在还没有和灰熊产生几回合啊，就已经被换球队了。当然了，这笔交易呢，也让快船的奢侈税从1.25亿美元一下子就降到了9500万美元，足足啊省了3000万美元的奢侈税。其实这换来换去啊，就是理财嘛。 啊，是，这个换好了，确实省了一大笔钱啊。我们也看到了 NBA 新赛季的三巨头这个战斗力是如何呢？当地媒体针对新赛季各支球队的这个战斗力进行了排名，结果拥有杜兰特、哈登与欧文的篮网队是排在了首位。上赛季总冠军拥有字母哥、米德尔顿和霍勒迪的雄鹿队是位居第二位，而拥有詹姆斯、威少和浓眉哥的湖人队则是被列在了第三位。篮网三巨头排在首位的主要原因是在于篮网不会成为顶级的防守球队，但是他们的进攻威力真的是无人能挡啊！ 三人上赛季合计每场可以得到78.4分，而且可以投进7.9粒三分球。篮网队最大的问题还是健康问题，毕竟这三位当打球星上赛季才联手只有8场的常规赛。 那至于目前平均年纪在31.8岁位居全联盟最高球队的湖人只排在第3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威少应该可以改善他们上个赛季快攻能力不足的问题。不过麻烦的就是呢，他们的年纪和磨合程度啊，往往呢就不太灵光，也成为湖人下个赛季的两大隐患，目前有待观察。再把目光转向英超的赛场当中，今天凌晨英超首轮一场焦点对决当中呢，曼城客场0-1不敌热刺。这场比赛孙兴民进球，曼城呢则是连续4次客战热刺都输球了。那也是凭借着这样的一粒制胜球，孙兴民的个人英超进球总数来到了71球，这让他在英超历史射手榜上超越了曼联的传奇球员坎通纳。而且值得关注的就是孙兴民已经对曼城打进7球了，这是对瓜迪奥拉之下的曼城进球第二多的球员，仅次于9球的瓦尔迪，韩国天王堪称是曼城克星哈。另外同样也是在今天凌晨，利物浦客场3-0完胜诺维奇。这场比赛呢，诺塔和菲尔米诺进球，萨拉赫传射建功。 另外在本赛季首轮英超联赛当中，阿森纳爆冷客场0-2输给升班马布伦特福德。有媒体表示，阿森纳的主教练阿尔特塔的帅位已经不稳了，阿森纳考虑聘请孔蒂来执教，并求购国际米兰的前锋劳塔罗马丁内斯，而阿森纳想要得到劳塔罗需要筹集相应的资金。阿斯报透露到，阿森纳准备卖掉队内的2名前锋奥巴梅扬和拉卡泽特。在本赛季首轮的英超较量当中，奥巴梅扬和拉卡泽特均未参赛，他俩上赛季的表现就不理想啊。阿森纳看来已经对他们是失去了信心，而且这俩人的薪水还很高，如果可以卖掉他们的话，也能让球队腾出相应的薪资空间。 关注完英超，再来看一看西甲联赛。西甲首轮一场焦点对决当中呢，巴塞罗那主场4-2战胜了皇家社会。这场比赛皮克破门，布雷斯维特呢梅开二度，被洛贝特和奥亚萨巴尔连追2球，随后呢罗伯特锁定胜局。这也是布雷斯维特几个月以来一直都在转会市场当中啊，但他呢一直也表达了说想留在巴萨继续呢完成他的足球梦想，因为他想在诺坎普获得成功嘛。所以当地媒体也说了，他能够给出梅开二度这样的表现，留下的机会也会越来越大的。 另外，巨星梅西在告别巴萨的发布会上用来擦眼泪的纸巾，哟，现在在一家网站上进行拍卖呢，拍卖的底价是$1,000,000。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您如果有这个购买力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啊，$1,000,000， $1,000,000哈。 哟，是啊，起拍不是最后的成交价、啊。 对对，这就是8月8号他伤心流泪的时候用的那张纸。天哪，这 是 谁捡回来的呀？ 关键这个有没有防伪的？这个就是梅西的这个流这个眼泪 啊， 能鉴定出来是梅西的吗？ 疫情防控严成这个样子，谁去捡那个那张纸啊？哎呦，我的妈呀！ 是我们盯着看看到底谁把这一张梅西流泪的这个纸给拍回去。 也没准流拍了最后啊。接下来呢也是有和梅西有关的一条消息了，当然了，更是为了缅怀德国的传奇球星轰炸机盖德穆勒。盖德穆勒呢在北京时间今天去世，享年75岁。穆勒在2015年1月被诊断患有阿尔兹海默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老年痴呆症。在西德队的时候呢，穆勒62场比赛打进68球，帮助球队夺得了1974年世界杯的冠军。在拜仁，他也贡献过552粒进球，获得过4次德甲、4次德国杯和3次冠军杯。为什么说和梅西有关呢？就在大家纷纷进行哀悼的时候呢，梅西在自己的这个社交媒体上也发布了穆勒当时庆祝进球的一张图片，并且说呢，说一位足球传奇离开了我们。他们俩是有一个交汇点的，在拜仁博物馆当中呢，唯一的一个和拜仁俱乐部没有关系的展品，就是梅西2013年1月送给穆勒的一件巴萨的球衣。当时2012年的时候呢，梅西当年打进91球，打破了盖德穆勒1972年85球的记录，所以梅西就送给穆勒一件球衣，上面还写着说：“致盖德穆勒，送上我的敬意和钦佩，一个拥抱。” 随后呢，穆勒也把这样的一件值得纪念的球衣转交给了拜仁博物馆。 是，也是梅西向盖德穆勒的致敬啊。盖德穆勒真的是这个名字在足球史当中都是不可去回避的一个人物啊，所谓的远古大神。而且呢，他的这个球技最高的是什么啊？尽管身材有点微胖，好像跟大罗有点像啊，但是进球的能力，尤其是在关键比赛啊，这个真的是如实草芥一般。我们将会在第四时段为您带来更加详细的分解。另外关注到，在东京奥运会期间，日本垒球奥运冠军投手后藤希友带着金牌去见了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啊，这位后藤还把金牌戴在了这位市长的脖子上，结果呢，这位市长居然摘了口罩，而且咬了这个金牌。之后呢，河村隆之没有将金牌进行擦拭，还给了这位运动员。在疫情期间，防止飞沫的传播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些天啊，这位河村隆之市长他的行为也是遭到了很多当地的批评。这种情况之下，国际奥委会、日本奥委会、东京奥组委等相关机构在协商之后，将后藤的金牌啊将会换成新的，据说产生的费用将由这位市长来支付啊。 再来看一看伊藤美诚最近的情况啊，他现在呢，在接受一个专访的时候，表达了对于奥运会赛场上他的对手孙颖莎的欣赏和赞美，而且还毫不隐藏想要继续战胜对方的决心。伊藤说呢，说为了备战奥运，过去几年他都是抱着打败孙颖莎这样的坚定的决心，日复一日的刻苦的练习。虽然自己有很大的提升，但是没想到孙颖莎的提升呢，要比他多得更多。由于自己的妈妈就是乒乓球运动员出身，所以伊藤美诚两岁的时候就在妈妈的指导之下开始进行练球了。凭借着在东京奥运会上的出色表现，伊藤美诚也收获了很多粉丝。不过他坦言说呢，运动员单纯就是为了比赛而来的，大家都要拼尽全力，可最后的结果就是有人摘金，有人夺银。如果有人能够越来越多的去关注乒乓球运动，中日两国之间能够相互激励，共同进步，这就是很好的事情。其实啊，运动员之间的关系呢，并没有赛场当中那么的剑拔弩张，往往呢，在生活当中哈，孙颖莎和伊藤美诚见了面就会叽叽喳喳的聊着天儿啊，相互送着自己喜爱的东西，送个小饭团啊什么的， 是 啊，其实关系还是非常好的。 没错啊，四姐关系真的是倍儿好，而且伊藤美诚他的汉语水平虽然没有福原爱那么的厉害，但是呢，沟通好像有一些话基本的对话他都能够说，也能够听懂，也看到了这个之前的视频，马林指导嘛，还有包括中国女队的队员啊，然后吃了 他送的饭团 啊，是饭团，还挺香的啊，感觉小姑娘平时在赛场当中，大家可能感觉到，哎呀，她打球挺狠的，然后那打球也是很有威胁性的，但是在私底下真的可能就是一个小女孩而已啊。 是。那东京奥运会已经结束了，但是乒乓球的赛事脚步还是没有停的。从这个月17到20号呢 ，WTT 布达佩斯站的比赛就将展开争夺，届时呢，一众球手也都会参加的。由于和奥运会相隔时间太近了，所以国乒啊，咱们这儿呢是没有人报名参加的。参加了奥运会的波尔、还有奥恰洛夫、张本智和、伊藤美诚、林君如等等选手呢，也没有报名参赛。但是男单这边，英格兰球手皮切福德他是头号选手，目前排在世界第14位，参加了东京奥运会，不过在奥运赛场当中他早早的出局了。女单方面呢，东京奥运会担任摩纳哥代表团开幕式旗手的杨晓欣是头号种子。 WTT 布达佩斯挑战赛呢是第四级别的赛事，总奖金额为75,000美元。布达佩斯结束之后呢，捷克国际公开赛也将会接档，时间是8月21到25号。国乒呢，现在我们看了视频啊，都在这个隔离当中，将在9月的全运会上重返赛场。 另外，今天瑞士天王费德勒宣布，他将会接受2年内的第三次膝盖手术，因此也将会远离赛场许多个月。2021赛季提前报销的同时，职业生涯的前景也再度的蒙上了阴影。目前来看呢，今年的美网和明年澳网上都不太可能出现瑞士天王费德勒的身影了。而到下一届的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的时候，费德勒已经接近41岁了。 我们继续来关注2032年奥运会，我们之前为大家报道了，落户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那接下来2036年的奥运会呢，似乎选址也被提上日程了。日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就说，俄罗斯正在准备申办2036年的奥运会，圣彼得堡和喀山是主要的候选城市。 那根据世界反兴奋组织对于俄罗斯的制裁，俄罗斯呢被禁止申办2032年奥运会和残奥会。尽管距离2036年奥运会呢还有15年的时间，但是目前为止哈，一些城市和国家奥委会已经表达了将要举办的愿望。比如说印尼奥委会主席上个月就表示，印尼呢也不会退缩，将继续为举办2036年奥运会而奋斗。他们奥委会主席还表示说，印尼的目标与国际奥委会进行排他性的谈判，就像布里斯班在2032年奥运会之前所做的那样。还有呢，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也表达了申办的意愿。那这个城市呢曾经申办过2000年、2004年、2008年、2012年、2020年的奥运会，但是没有一次成功。此外，印度的海德拉巴也有意申办，那德国和以色列的联合申请还有伦敦的申请呢也都在讨论当中。那说到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曾经在1980年举办过奥运会，索契也在2014年举办过冬奥会。 好，这边看看大家的精彩留言吧。风中的旅行说了，伊藤美诚赛场上的表现好像让大家感觉到他对国乒是有威胁的，有些朋友可能也不是特别喜欢他啊。另外他发球那个姿势啊，有人说还挺奇葩的等等等等但是私底下说确实是20岁的这个小姑娘跟着国乒一块训练的时候也是蛮可爱的嘛。 是，这个赛场上自然是对手，但是赛场之下都是好朋友嘛。 没错，而且我发现了，就是乒乓球的运动员中国队的选手跟各国的这个选手之间其实关系处的都是相当不错的。 嗯，因为我们是王者嘛， 是 我们站在鹰的高度去俯瞰大家哈。哎，这个话有点太嚣张了哈。 在技术上是俯瞰，但是其实在私底下生活当中大家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的状态。是。好，这边也看到我们今天话题讨论争做生活中的英雄啊，争做生活中的冠军，说说你的努力。这边纳进我心也是一生国安啊，一生国安。前面是这个声音的声，后边是一辈子的那个意思啊。是 一抹绿色说，我曾经努力的排队4天就为了一张球票，那是2009年。那我觉得那张球票太值了。 是啊，你那球票还留着呢吧？未来有升值的这个价值啊， 就不光是这个价钱上的升值，我觉得在心目当中啊，那个地位肯定也是不一样的。 没错啊，大家想象一下，梅西发布会那流的眼泪的擦眼睛那张卫生纸 啊，起拍价格100万 美元， 每次举手是多少加多少加10万， 是，哎，所以说梅西真值钱啊，怪不得大巴黎。不顾说这么多的这个梅西啊，这梅西一来了腾出多少薪资空间，得准备那么多钱，梅西真的是一块宝啊，身上这么的值钱， 不光是身上，就扔掉的纸都值钱呢。 对呀，流量更是值钱啊。这边还有朋友看提到了我们刚才放的歌曲，这 We Are the Champions， 我们是冠军。曼联说了，是不是意大利世界杯主题曲啊？我记得好像在90年那一会儿啊，应该是跟世界杯有一定的关系，经常是足球比赛里放这歌。 对，小爱这位朋友刚刚在听完我们说这个中国和法国这个驾照哈，可以不用考试，可以相互这个通融的，之后呢就给我们发了照片啊，不知道在哪儿自驾游呢，反正环境特别的好。 是。所以大家等到疫情之后了，可以去法国去溜达溜达， 是 吧？ 希望疫情快点过去，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好好的享受自己的人生。 今天话题是争做生活中的冠军，说说您的努力。荣成斋说了，冠军的心，平凡的我，我觉得说得很好。就是在平凡的生活当中，其实每一个人，大多数人都是平凡的这样的一个平平淡淡的生活，但是我觉得只要您在您的生活当中某一点上您能比上个月强，或者今天比昨天强，那您就是在朝着这样的一个冠军的方向去努力啊，都是值得我们去点赞的。好，这边还有好多朋友啊，都谈到我们唱歌的事了，夏萌。 是啊，我们刚刚在第一时段第二时段啊都唱了这个国安永远争第一的歌，也像这个万人大合唱似的和大家一块进行了互动。 是， 很多朋友说没听见 啊， 那我们刚刚也商量了一下，不行的话如果有时间的话哈，咱们第四时 段再加场一下， 再来一首，来一遍呗。 啊，还有说没听够的，也有听两遍都没听够的。是，行，那咱们俩今天就稍微费费嗓怎么样，夏萌？ 我没问题。 我也没问题， 主要是你费嗓子 啊， 你主唱。 好，那咱们稍微一段片花广告之后，在第四十段精彩的金歌铁马还会继续为大家一会儿再唱这首《国安永远争第一》， 一会儿回来。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这里是钟鼓楼，这里是中华民族园， 这里是国家体育场鸟巢， 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六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空调调高一度，践行小节约，节能环保健康，促进大文明。 即日起，由首都文明办、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商务局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21畅享健康生活空调调高一度专项宣传推广行动全面启动。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问号，你 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砍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北京时间晚上的6:35，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 啊，咱俩这说了一个多小时了，还不累呀，是吧？ 也还唱了好几回呢。 啊，对呀，咱俩都是以后往铁嗓那方向发展吧，夏萌。 淡望远山还说，哎，你们俩又唱了啊，错过了，错过了。 啊，晴朗天空说，听了夏萌和康乐刚才唱的歌，他感觉他回到了90年代，骑着自行车去工体的那种感觉呀。 哦，我们俩的歌声那么复古呢。 啊，我们俩关键是唱的那个歌特别符合现在的一个情境，就是啊，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要争取自己的冠军，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您在争取做自己生活中的冠军的时候，曾经付出过什么样的努力呀？ 当然了，就是你，如果你想说我都为了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去介绍这个目标，当然也可以啊。不过呢，我们更想听一听您在努力争夺冠军这个过程当中所做的事情。 是，其实我们金戈铁马从这个月的10号开始改版了。这件事儿就是在争夺我们节目的一个目标的冠军。 是的，这个其中哈，尤其要说一说康乐为此付出了很多 啊。这个别说唱歌的事儿，唱歌。好像大家对这个期待又高了 啊？是吗？ 是啊，刚才我看到有朋友挑说，康乐你这高音没唱上去啊。 我跟你说，咱俩这跑不掉了 啊， 准备后场吧。 好，大家继续啊，跟我们合唱，准备好了吗？ 长山呼喊着你的名字，绿色身影是我们的明星，向着未来，哦，向着世界去拼搏我们向往的荣誉，胜利永远属于你， 国安 永远争第一。 一起唱。 哦哦，北京国安，我们永远支持你。哦哦，北京国安，我们永远热爱你。绿茵场上呼喊着你的名字，绿色身影是我们的明星，向着未来，哦，向着世界去拼搏我们向往的荣誉，胜利永远属于你，国安永远争第一。我们永远支持你，哇，北京国安，我们永远热爱你， 哇，北京 国安，我们永远支持你， 哇， 北京国安，我们永远热爱你。 哎呦，这边说听见你的声音说一次比一次唱得好。一九八五说夸夏萌唱得好 啊，谢谢谢谢。 而且夏萌有一点特别像大牌明星 啊， 一唱歌闭眼睛 啊。真的吗？你观察我了？ 我观察，而且我也一唱歌闭眼睛。 对 啊，而且这个手势什么眼神不用什么眼神，就闭眼睛就行，唱到深情自动闭眼。 这咱俩台风都特别好，对吧？ 对， 互夸起来了。地藏说我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是激动的，还是我俩唱的太那个啥了？ 我觉得应该是激动的。 激动的，激动的。我俩其实也是一地的鸡皮疙瘩。 这边还有飘飘扬，他说了，真是太强了啊、！YYDS 这歌唱的。 YYDS 啊，李佳本人说一看就是唱过这个。卡拉 OK 的啊、 浩南说了，是不是临时降调了？确实这个我是降了点调的，因为刚才已经唱了两遍了、这个歌如果一直是这么高音的话，确实是 头会晕的，会缺氧的， 会对这个嗓音方面是要求比较高啊、 当然我们俩唱了三遍，我相信这个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跟着我们唱了三遍啊， 是 嗨了三次。 这边还有朋友说唱着歌呀、他的这个热泪盈眶的感觉， 嗯 啊，这歌确实太有感染力了。我们今天话题说争做生活中的冠军，其实我觉得平时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做听歌的冠军，夏萌你觉得呢？ 听歌的冠军 就是你可以比如说我唱的不是特别好，但是您可以经常去听歌 啊，就我分得出好和不好。 对，而且您听的多了的话，基本上能识别所有的歌曲，哎，这歌我听过，哎呀，那歌前两天谁刚发的新的曲子， 就是中华小曲库嘛。 对呀、您成为自动的曲库，还有搜集方面的能力非常的强，到时候您还可以说，比如说，今天又听到什么好听的歌了，给夏萌康乐去推荐， 推荐， 对， 是，我俩现在这个审美啊，似乎还停留在这个80年代90年代、 哎、 很多一些新的歌哈，我们其实接受起来呢也有点缓慢了， 是、 如果大家有什么好的推荐也可以告诉我们。 对，这边小狮子说了，康乐夏萌唱得很棒了，已经是， 谢谢谢谢谢谢。 脸皮薄也说了，两位要不然是在夏萌升个 key 啊，康乐降个 key 吧，怎么样？ 太难了。 那下一首我想好了、明天的准备一首韩红老师的歌怎么样？咱们 天路吗？咱俩唱 啊、就是，然后我是降个 key， 你升个 key。 我是韩红老师的，我还升 key。 青藏高原来一个啊，争取。 天哪！ 这边还有朋友，顺子他说了，也是听到夏萌的唱歌声音，感觉真的熟悉的声音，感觉特别好。 谢谢谢谢。 是 很多朋友说，其实听着啊，激动呢，不光是因为这首歌本身的律动感，还有就是满满的回忆。 没错。就是每当我们回忆起这样的一些曾经给我们带来很好美好记忆的这个歌曲，其实歌曲是很好的一个载体， 啊，它让你回忆起曾经的美好的一些片段， 嗯， 这个都是我们未来能够在生活当中不断进步，追求自己在生活当中的冠军，很好的一种助力啊，哎， 说得太好了。当然这块我们也更希望大家通过微博和微信来告诉我们您的一些经历啊，在争夺冠军的道路当中您都做过哪些努力。 是，接下来我们还是要给大家聊聊今天最新的资讯方面呀，啊。 第四时段我们关注时政消息。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休会两周之后复会，华春莹主持例会记者会。有记者提问说，我们关注到塔利班已经进入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并且表示呢寻求权力和平的交接，预计各方将会在卡塔尔举行谈判，请问中国政府是否打算承认，或者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将会承认塔利班掌权的政府？如果阿富汗恢复塔利班的统治，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针对这样的提问，华春莹在回应时表达，中方在充分尊重阿富汗国家主权以及国内各个派别意愿的基础之上，同阿富汗塔利班等保持着联系和沟通，一直在为推动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正如大家知道的，7月28号，王毅国务委员在天津会见了阿富汗塔利班政治委员会负责人巴拉达尔一行。我们也希望阿富汗塔利班同阿富汗的各党派、各族、各民族包容的政治架构，为阿富汗实现持久和平奠定基础。华春莹还说，阿富汗塔利班方面多次表示希望同中方发展良好的关系，期待中方参与阿富汗重建与发展，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阿富汗领土做危害中国的事情，我们对此表示欢迎。长期以来，中方始终尊重阿富汗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始终不干涉阿富汗内政，始终奉行全面面向全体阿富汗人民的友好政策，中方也尊重阿富汗人民自主决定自身命运前途的权利，愿意继续和阿富汗发展睦邻友好的合作关系，为阿富汗和平与重建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另外，当地时间8月16号，位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卡尔扎伊国际机场发表声明，表示该机场所有的商业航班均已关闭，并提醒民众不要涌向机场。另外，根据俄罗斯消息报16号援引半岛电视台的报道，阿富汗总统加尼的私人保镖说，加尼与夫人还有国家安全顾问离开阿富汗之后，已经抵达了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塔什干。根据纽约时报15号的消息，加尼与夫人及两名顾问已经由喀布尔飞往乌兹别克斯坦。另外还有消息称，加尼已经是前往了塔吉克斯坦，但是塔外交部是予以了相关的否认。另外15号，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也是援引了乌兹别克斯坦相关消息人士的话说，乌方并未收到阿富汗方面有关接受阿富汗总统加尼所乘坐航班的相关申请。 嗯，当然了，加尼在当地时间15号的社交媒体上也说他面临着艰难的抉择。在20年的战争当中呢，无数人因此丧命，数以百万计喀布尔市民的命运以及这座城市的安全都处在危险之中。为了避免流血事件，我想我最好还是离开，这是他自己在社交媒体上的一段话。那当地媒体也指出呢，这是加尼离开阿富汗之后首次发生，不过加尼呢没有透露目前的具体位置。英国有媒体说，加尼和副总统阿姆鲁拉呢现在已经离开了喀布尔，前往塔吉克斯坦，并且呢将前往第三国。阿富汗总统办公室随后也告诉媒体，出于安全的原因，我们不能对加尼的去向发表任何的评论。 那么阿富汗的政府军为何一泻千里呢？根据相关的报道，确实比美国的情报机构预估的时间更短，塔利班只用了短短数日就进入了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而非30天的时间。当地时间15号，阿富汗总统加尼在总统府与塔利班举行会见，为权力移交做相关的准备。专家认为，阿富汗政府军一泻千里的溃败就在于其丧失了抵抗力，毫无士气可言。 那就在塔利班迅速进入首都之后呢，我们现在最为关心的就是我们中国人在当地的一些相关的情况。那么包括美澳加英在内的60个国家也发表了联合的声明，表示必须允许阿富汗人和其他在阿国际公民离开阿富汗。 那也有媒体表示呢，说超过60个国家发表了联合声明，必须允许希望离开阿富汗的阿富汗人和国际公民离境，新增的机场和边境口岸必须保持开放。报道说呢，这60多个国家就包括了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等等吧。声明当中呢也说，在阿富汗各地掌握权力、占据职位的人对保护人民生命的财产安全、立即恢复安全和公民秩序负有责任。声明还说，阿富汗人民应当生活在安全、有保障和有尊严的环境当中，而国际社会也随时准备帮助他们。 另外，当地时间8月15号，塔利班武装进入到了喀布尔，阿富汗的政局变天。外媒称，阿富汗总统加尼已经是乘机前往了塔吉克斯坦，并逃往第三国。而在这之前呢，喀布尔的多数中国人已经是乘包机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根据环球网的记者15号晚上的报道，他是联系到了一位没有离开喀布尔的中国人，因为安全问题，他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姓名，姑且称他为张先生。在对话当中，他也向记者讲述了喀布尔的惊魂一夜。环球网的记者问，很多中国人都离开了喀布尔，为什么你没有走？你在喀布尔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张先生说，没有离开这是因为工作的缘故，要看情况，如果有情况危险了就撤离，目前定的是19号进行撤离。 那也有记者问说，喀布尔的惊魂一天你在哪儿都经历了哪些，能不能把街头的情况来告诉我们？那这位张先生呢也说，喀布尔大概是从14号晚上11点开始停电，全程的停电，一直停到15号早上6点多，随后8点钟来了2个小时的电之后又停电了，整个一天我们在营地全部是封锁的，包括当地的雇员都不上班了，我们现在这里的安保人员也不能出门，那我们所有的食物和燃油都有储存，饮用水呢是地下水，我们还有储存的矿泉水，现在整个网络还是可以的，我们用的是自己的发电机以及华为提供的网络设备，非常靠谱，网络一直是顺畅的。 当然了，环球网的记者还问，经历一个国家这么大的动荡，心里是怎样的感受？张先生说，这次的震动对我来说其实并没有那么大，因为我们心里知道迟早有一天会发生的，迟早有一天塔利班会来，只是日期的问题，唯一没想到的就是这个政权倒台就在15号，没想到这么快。在这里我们也是希望我们的同胞在阿富汗现在局势如此复杂的情况之下能够保重身体，注意安全。另外，阿富汗局势突然变天，根据法新社的消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发表声明，喊话继任者拜登辞职。特朗普说，是时候让拜登不光彩的辞职了。 那塔利班攻下喀布尔，美国以及其他西方的盟友驻喀布尔大使馆呢也是陷入到了一片的慌乱当中。美联社就说，在塔利班宣布占领加拉拉巴德几个小时之后呢，人们看到美国的直升机就出现在了大使馆的上空，一些装甲车辆呢也匆匆离开了大使馆，惊慌失措的人们涌向喀布尔机场准备离开，这是他们离开阿富汗的最后途径了。此外呢，还有一些使馆工作人员忙于销毁文件，使馆上空冒着滚滚的烟雾。那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承认说，塔利班在阿富汗取得的进展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但他为美国的撤军行动呢也进行了辩护。布林肯说呢，那种认为把美国的军队驻扎在那里就可以维持现状的想法完全是错误的。同时他也补充到，当务之急就是让所有的美国人安全地离开这个国家。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话题的讨论当中啊，大概还有个3分钟左右的时间，来读一读大家精彩的留言吧。 是的，来看一看微博微信上大家对于啊，我们为了去拿到生活当中的那个冠军，我们都做了哪些努力呢？ 是，这边有朋友他提到了自己还是在减肥上边啊做的努力太大了，这是、一根彩色的铅笔说的，减肥其实减的是一种心里边的这样的负担。我理解您的这句话，同意您的这样的一种表述啊。因为就是认为自己肥的人好像心里边会有这样的一种负担。 那肯定对于自己身材外貌的不自信嘛，这就是一种负担嘛。 是。 人说这个减完肥之后连样子都变了。对不对？ 是啊。当然这个提醒您在减肥的时候还是要注意饮食，对，科学减肥的同时注意饮食，同样要运动啊，迈开腿管住嘴呀、 好，这边还看到了朋友还是提到了我们刚才唱歌的事儿，今天我们在四个时段都唱歌了。 哎，我是曼莲也说我唱了好几年了，就是咱们拿过，可是咱们就拿过一回冠军啊、当然了，还有这个足协杯的冠军。 嗯， 这言语当中啊，就是透着希望国安呢，有朝一日可以再拿一回冠军。 但是这个精神，这个劲儿，我认为是非常好的。 嗯 啊，不能说你这么多年就拿了一个联赛冠军，你就不去坚持这样的一个梦想了。 嗯， 其实我们普通人也是，有可能一直向某一个目标去奋进，哎，迟迟都没能达到这个很高的目标， 嗯， 怎么办呢？ 所以说一般赛场当中我们说这个无冕之王为什么故事性更强呢，就是他虽然没有拿到过那么多的冠军，那么多金牌，但是他追逐冠军追逐梦想的那个故事是激励大家的 啊。这边小丸子太逗了，说两位主持人刚才的这个节目又夺得了一块金牌啊，是给我们节目的一种肯定 哦，谢谢谢谢 啊。同时他也是晒出了自己女儿最近是获得了某一项奖励啊，您的女儿也是挺给力的。 嗯，加油小朋友。 这边还看到了有朋友， 我看见一个叫张八爷啊，我先说他啊，他说我的人生目标就是北汽建厂100周年的时候我的名字能被提起，哪怕名字外边啊。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张八爷。希望您的梦想成真。 还有朋友提到减肥的事儿啊，对于身材管理，确实我认为这个就是追求自己生活当中的这个冠军。 嗯， 身材管理，如果我认为一句话很有道理啊，如果你连身材管理都做不好的话，那更何谈在其他方面啊，是吧？ 对对对，人们说嘛，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嘛，就是这个意思。嗯，就管理这个管理那个，你自己都没有管理好。 对，也期待着各位在争做生活当中的冠军的时候都能有很好的一种态度的展现啊，期待着您未来的成功，到时候别忘了告诉夏萌和康乐。 嗯， 好的，我们今天的金戈铁马就为您介绍到这里了。今天是由夏萌康乐共同为您带来的节目，从晚高峰的5点到7点，金戈铁马，我们明天依然是不见不散。 明天我们还唱歌吗？ 还要唱歌， 来吧， 还有高能。当然了，节目的最后继续送给大家这首《国安永远争第一》。 银行闪电贷为您提供安全便捷的贷款服务，零资料，纯信用，全线上申请，60秒闪电审批，业务办理不出门，期限最长3年，额度最高30万，快打开招商银行 APP 申请吧。